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农历的四月初一，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是京西妙峰山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民俗庙会。妙峰山的庙会已经延续了400多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不仅在华北地区非常有名，妙峰山也被民俗学者誉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2008年，妙峰山庙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要走进妙峰山庙会。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侯玉峰老师，欢迎侯老师。 主持人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这个侯老师是刚刚从妙峰山回来，风尘仆仆，还带着庙会的这个穿着庙会 舍的衣服 是吗？ 还带着妙峰山这个， 我不能说花香啊，因为还没开这个玫瑰啊。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啊，互动题目就是妙峰山庙会讲究戴福还家，这个戴福还家的方式是什么呢？有四个选项 ：A. 打金钱眼儿 ，B. 领福馒头 ，C. 买玫瑰饼。D 拴娃娃。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两位说说妙峰山庙会啊。这个侯老师啊，是从2005年，每年的四月初一，就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去啊。第一次去，我们觉得可能是看看热闹，可是这一下子就坚持了10多年的时间啊。而且我要交代一个背景啊，就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坐在一起，这个侯老师呢是选题策划人张欣请来的嘉宾，他们俩呀是去年在妙峰山认识的，就俩人完全不认识，但是都去赶这个庙会。然后这个张欣主动上前，这个是 要了朋友圈， 然后侯老师就给了啊，两个人就一拍即合，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谈话啊。先用简单的话说说，怎么这么有魅力？你们两个怎么都会去啊？ 妙峰山庙会很有趣的一件事物啊。我们2005年去的时候，我还是在读研究生嘛，那个时候是听说，哎，挺好，这个民俗活动。而且是这个民俗诞生地之一嘛，妙峰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结伴几个同学，带几个同学去的，去发现很有趣味。这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话语，还有他们的这种处事风格，哎，好像跟我们现在社会啊很久远的感觉。所以后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啊，就经常去。后来开始几年呢，我们带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长达10年的社会学调查。后来我的导师呢出了一些书啊，3本这个关于这个妙峰山的3本书，还是很不错的。 我去啊是因为去年呢我要就是做非遗节目，但实际上我听说妙峰山也是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个它是这个民俗学的发祥地嘛，我对它也是挺向往的，正好去年要做节目就半工半私吧就上山了。上山之后我真是觉得啊，就看不明白这些人和我们平时生活中他们讲的语言行为方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开始就是糊涂，然后后来渐渐理解了，觉得像走进了一个时光通道。就是他们像是从清代以来一直延续的那么一个江湖。这些人就这样互相搭着伴儿，一直就到今天，把当年的很多的风气啊习俗都带到了在妙峰山有一个集中的展示，每年都是这样，觉得哎呀很神奇，也很让人感动。 而且刚才两位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啊，就是每逢再去的时候还会看到很多老面孔，就是一次去他可能年年都去，而且会把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那个 来自浙江的朋友啊， 对对， 都是来了一次之后觉得还想来，它粘性非常大。今天我们就要聊聊这个妙峰山庙会的它的魅力。那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去感受一下，刚才两位说啊，这个感觉不一样，感觉跟我们现实生活中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这个语言啊，他们的举止啊都不一样，我们去感受一下。 见过神台的，见过守家的，见过随缘的文武过会，见过御缘的文武过会，见过善缘的文武过会，见过三山五顶各不相让行香挂牌的文武过会，毕小会京西南进场义阵齐元太上师会上香有见证。 这是京西蓝靛厂义阵齐元太少师会在妙峰山庙会上行香走会的一幕。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妙峰山庙会期间，近百档文会武会来到妙峰山朝顶进香。 李松， 1990年，在妙峰山庙会恢复之初，王德凤是当时妙峰山景区的管理者。经过近30年和民间乡会的深入交往，如今他已经成为妙峰山庙会的代表性传承人。 妙峰山庙会最红的时候应该是清朝，因为妙峰山这儿，你看这个什么康熙、赤峰啊，他们进的妙峰山呢、啊，什么乾隆皇帝题匾呐、啊，什么临赶工啊。还有这个嘉庆御笔的赤将挥戟词啊，还有这个慈禧太后提的什么三块匾，恭国父母，太阴垂音，慈光普照，将来都是清代的。 妙峰山上的乡会有文会和武会之分，文会在为期15天的庙会期间为乡客游客们服务，舍粥舍馒头舍茶舍苹果。武会呢是择日上山进香表演。 其他别的庙会它都是这个商业形式，庙山呢正相反，是施舍。你到别的时候，这比如这一碗粥肯定1块钱2块钱一碗粥，咱这儿你白喝，这也是庙山的一个舍，这是一个特色，别是没有舍的。带花卉到庙山来，它就是奉献，车笼滋味就是奉献。大伙儿来同喝这个一锅粥，同吃这个馒头，到这儿以后都目的是为了给老乡催香，祈佑这个国富民强。 刚才我们在这段录音中听到了啊，妙峰山呢，这个庙会分为文会和武会，张欣也在录音中解释了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我们知道，侯老师啊，是昨天晚上10点到妙峰山的啊，然后今天早晨呢，这个见证了这个烧头炷香。为什么每年四月初一都要去赶着看这个烧头炷香的这个仪式？ 四月初一去啊，是今年情况要特殊一点，因为有学生在那边安排一些调查活动，所以我就昨天晚上去了一下。民间传统认为呢，这个初一十五啊是好日子，说一般的庙会都在初一十五举行。那么娘娘庙，妙峰山娘娘庙会是以陛下元君为信仰的这种道教传统的庙会活动形式。那么它的庙会期间呢，是从初一到十五。那么大家对初一的一天烧头炷香就很青睐。所以每天半夜时分的时候，这个在三十头半夜10点钟、9点钟的时候，很多车就纷至沓来了。所以人特别多。到12点的时候就抢在12点头炷香，因为这个时候啊，这民间信仰说到12点的时候不是开始有庙会了嘛，开始这个神仙们就回到这个庙宇中来了，接受人们的这种 朝拜 祈福啊、然后这样才能把这种福气啊接回家。所以这个时刻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等于说四月初一0点的时候。 比较多啊，但实际上这一天都可以。现在生活节奏不一样了，人们的这种形式在变化嘛。所以这一天都是很多人在进香，在朝顶。 所以前天我去，就是神仙还没来。 神仙还没有完全回去。 我去就看到好多文会就是已经在准备了，他们都在晒被子啊。 对，他们要准备晚上住这儿啊，要守驾。叫守驾，守要15天，就是陪着这娘娘过这节日。这就是文会啊。文会一般是坐棚的，茶会啊，馒头会啊，还有舞会就是走的，比方说刚才谈到那个叫做太少师会嘛，蓝靛厂的。那老板头呢刚刚过世。 费文通先生。 费文通的儿子叫费振奇啊，费文通先生很有名，他的儿子呢就是去年刚刚过世，年初刚过世。 哦，去年 还在，去年还上山了， 是啊， 过世 去年还见到他。 你看他们俩聊的跟他俩私人聊天似的，把我们都给忘了 刚才这个录音里啊，他说了一个，就是舍是妙峰山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其实过去舍的东西和我们今天舍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历史已经走过400年了啊。原来都舍什么？现在舍什么？ 以前舍的呢，主要是行香的人，就是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人呀，都比较远，三五天或者半个月，一路上呢又饿呀又饥的，所以舍茶叫茶会。 嗯， 饿呢舍馒头就馒头会。还有呢缝纫会的，就是你鞋破了给你缝鞋。 对。 那还有呢就是舍盐的，还有舍香油的，还有舍路灯的，就是天津有比较有钱的商人张家，给他从北安河到这个妙峰山一路上都舍路灯，还有专门天灯油的。就是为庙会活动服务的。现在不用了，我们开车上山两个小时从北京城六环就上妙峰山了，所以这种活动的变化，舍内容也在变化。 嗯， 但馒头呢还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就是你得顶饱啊，上来 还得吃点东西啊。刚才说了一个舍灯的哈，因为可能是上山的时候要 有时候要夜里头 走路哈， 走路，对， 那时候也没有照明。 对，其实妙峰山有好几条乡道，我听着有说四条的，有说五条的，您研究过吗？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想去妙峰山路也很多。一般说有南道、北道啊、中北道、老北道。实际从西面啊，我们这么说，从北京城往西走，因为妙峰山处于门头沟和海淀的交界处，可以翻过阳台山、大觉寺，阳台山就到了这个妙峰山地区了。所以这面有乡道，只从东面过去的，是从西面呢也有乡道。所以可能不止五条之多啊。 是，那您在妙峰山上，就是昨天晚上就是烧完香之后，那些人都走了是吗？那个投柱香的那些人， 投柱香一般大家烧完香都走嘛，都回去， 就当天晚上去，然后就赶回来了， 赶回来了，因为是这个休非节假日嘛，但也有在上面住宿的，还有农下面有村子嘛，也可以留宿。 对，有一个建沟村是离妙峰山山顶最近的村子， 山下大概有个4公里这样一个村子，也是蛮有味道的古村落嘛。 我们听众刘海平说，这个妙峰山庙会在河北一带非常有影响力啊，记得有舍馒头，这些日子玫瑰花进入盛花期了，说的特别对。其实每年的妙峰山的这个玫瑰啊，盛花期是在小满到夏至，小满是下周一啊，很快就要进入盛花期了。它盛花期大概有40天的时间。 现在妙峰山我去的时候还没看到，因为它还是天气稍微冷一点啊，所以现在看玫瑰花的话，6月份初比较好一点。 那就是夏至嘛，你看6月22号之前，您把话筒再 对玫瑰、这个玫瑰花还是比较有名的，妙峰山玫瑰还是比较有名的。去的时候可以买点这个玫瑰花、玫瑰酱，也算带着福气回来了。 对，我每次去都买， 他 还舍了我两个。 对，我还说让他上节目之前尝尝， 对，我就一直在甜蜜之中。 现在都是老百姓自己酿的，用白砂糖和玫瑰花腌制的。 对， 味道还不错，还有炒红果之类的，大家可以尝一尝。还有玫瑰饼，就类似于我们云南的鲜花饼，味道也是蛮好的。 对，这个妙峰山的玫瑰原来是贡品就慈禧很喜欢。 所以也是因为庙会呢，妙峰山这个周边建沟村周边的这个农业生产啊，它才比较好的发展前途了 对，我听一个民俗学家包世轩先生说，他说这边的这个村子他们历来就是吃娘娘饭的。 对，每年就初一十五这半个月来的香客住这儿吃这儿赚点钱。以前那个交通不便，据说这个村子买个大白菜要翻过北安河走4-5小时到海淀来买，但现在山路交通方便了，我们去看庙会也方便了。 对，这个山路啊，我还就是这次也有一些体会，就是骑车的走盘山路骑车的人特别多，还有一些徒步的。我觉得那些徒步的其实可以去走一走那个老的乡道。 我走过。我早上有一次7点钟从北安河朱家巷爬上去，就下午1点钟到的那个建沟村。这一路是风景还是不错，体力也需要很大。 快就走到了。 哎呦，还可以吧，因为 走了大概6小时。 对，以往的时候这个一路上都是茶棚的。就是走就进香的时候路上有休息地方，每8里地左右一个茶棚，但是很遗憾在这个侵华战争时期啊被日本人给都炸掉了，所以剩遗址了。 现在是没有了。 山路还在， 山路还在哈。 哎，也修得不错，很好的。 所以现在那些文会舍茶的、舍粥的、舍馒头的，都集中在山顶。 对，以前就是在沿途各处啊，这儿放一个茶棚，那儿一个馒头会，现在都集中在妙峰山那个灵感公园下面了，比较集中的地方。 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月初一啊，今天去妙峰山庙会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下面我们可以让侯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文会，它主要是提供一些服务的设施啊，服务的项目。那舞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刚才我们在录音中能够感觉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行业语言。 对，刚才这个就是一个舞会，是个狮子会。啊，当然，所谓武和文呢，是中国相对传统的对比对照两个概念，有互补性的。文就是静的，武就是动的。一般说的武会呢，就是带这个武术动作的，比如说狮子会啊、少林会啊、高跷会啊，叫武会。所以文会呢，就我们叫坐棚的，比如茶会、馒头会、舍文会，一般呢在地位比较高一点。比如妙峰山有很多有馒头会啊、同心向善馒头盛会啊，是吧，这个振武同乐啊、这个清茶盛会啊，都有名号的。那么舞会这方面呢，我们看的比较多一些，愿意看热闹。比如说看这个番会呀、这个小时候会 同心众乐 啊，对，这个挺有趣。大家可以在每年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咱们会比较集中啊，可以看到各处的表演，五虎棍啊、高跷啊，这都属于舞会性质的。这个广场舞性质比较浓厚一些。 广场舞性质、 这个是传统广场舞，跟现代广场舞不一样。以前广场舞都是这个男同志练的，现在都是不太一样了，都大妈妈练的。 对，我也说说我对这个舞会的感受哈。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看到就是很多这个五虎少林，我看的第一个会好像是，还有开路他就是耍叉嘛，那个倒是能看明白。这五虎少林好多人勾着脸儿，就跟唱戏的似的，里边有一些角色，我当时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反正也看他们有练武术一样的一些套路武打啊什么那个，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我也没有问。我身边也有游客说你们这是什么呀，然后那个他们就回答说 讲半天， 我们这是五虎。那个人说五虎哦，是不是那个包公那时候那个他，我开始我也想哦，可能是那个五鼠是这样，那会儿 五鼠闹冬之后。 其实他这个五虎棍啊是北京很有特色的。 对 啊，北京的五虎棍是非常多的，组织非常多的，比较有名的六良庄忠孝童子棍会，康熙时代受过皇封的，这是皇会。西北望的这个少林虎棍会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棍会，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虎棍的特色呢，它是有以这个赵匡胤在未当皇帝之前路过董家桥收服董家五虎的故事为蓝本演绎的一种表演形式。 对，它是有剧情的。演的是当时赵匡胤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的那么一个， 就是民间故事这个演绎。那么就开路打先锋啊，五虎紧跟行嘛。开路会也是演绎这个民间故事，五鬼捉刘氏，都是有些民间典故的。高跷秧歌也是包括余孝耕读很多角色。 那比如说四月初一的这一天，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啊？ 一般的进香啊，早点进香。他们在今天最早上山的会呢，5:30就上来就到了妙峰山了，4点就出发了。是一个小车会。 小车会可以讲讲吗？ 小车会就是娘娘出宫啊，坐着车出宫啊，来有老汉呢，就愚公后推老汉推车，丫鬟陪着。路上呢，遇见一些各色人等，有这个有瞎子啊，有这个罗锅啊，有这个和尚啊，有这个老婆子，有骑跑驴的，所以各人等很热闹。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情节在里头， 这就是广场戏嘛，就演一个故事，在广场上给大家展示一个故事。这是这个乡会中的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 那他们谁先演谁后演有一定之规吗？ 进香朝廷进香，谁先上谁先到谁先进香，叫抢头香嘛。 那要是万一俩人顶上了呢？ 那就有会理会规了。刚才咱们听那几个年轻小伙子们，那少板头就是给讲的这个叫会规。 侯老师说了一个行，就是专业术语叫板头啊。 板头啊， 板头相当于什么呢？ 板头就是一个头目、组织者啊， 就是一个队伍的 leader 啊，有点这 个。大概 leader 是小 leader， 小 leader， 大 leader 我们称为一个会头 啊，会头 啊，一个会就是最大的头 boss， 就是会头了。那么下面还有几个小的会头啊，叫板头。那一个人一般很难成会。 嗯， 那民间话说是这个宁带千军不领一会，因为这个民间的会啊，叫草包的会，它不好管理。 嗯， 哎，所以需要一定会理会规进行约束。 哦， 就这里面呢，会头的个人威望很重要。 对，他们互相之间都知道应该见了以后是让谁先来，然后以什么样的礼节， 就是有江湖规矩的哈。 对 对， 有点江湖规矩。 今天上山的那个小车会是舅公的那个？ 哎，不是舅公，不是舅公小车会、 哦、 啊，这个小车会也挺不错的啊、 哦， 挺好的啊。 也是那么大的，那么多人是吗？ 对对，这人员也不少，因为有很多吸引广场舞的老阿姨们也参加这个小车会 啊， 其实很丰富啊。 哎，我刚想问的就是，比如说过去他这个走会这些人是专业干这个的，还是比如说就是农闲的时候我干干这个？ 这个为什么四月初一到十五呢？刚好种完地没事干了， 春天啊、 哎、种完地以后呢，地种好以后呢，四月初一十五在北京地华北地区啊搞庙会活动。 嗯， 它是一个农闲的时候进行民俗活动的一种方式。 嗯 啊，又有信仰啊，又有表演性质，全村人呢就把钱攒在一块儿，雇车雇马，然后把孩子们拉到山上去表演。 嗯， 一般有老人小孩都有，是因为同城公益比较多。 对， 嗯， 而且四月份吧，啊，这个草长莺飞、 嗯、 花也开了，景色也美。 嗯， 再说这个妙峰山啊，金顶娘娘庙，这个都说求子最灵，这个时候就人们都觉得、 嗯、 啊，这个时候应该去啊，草长莺飞这个时候、 嗯。 然后这个学者也说了，四月进香，民间俗称为春香，七八月进香就叫秋香了。嗯， 就是实际上你要是庙会的话， 嗯， 北京各处庙会不一样，比如说你到农历六月初一的时候，南顶草桥村也有庙会。 嗯 啊，现在的四月初一到四月十八，平谷嘉吉山也在开庙会。 对，你看刚才提到两个地儿， 啊、 就过去北京的三山五顶， 啊，三山五顶啊、 嗯， 那个实际上五顶，我说南中顶、南顶是五顶、 嗯， 室内的五顶。 嗯， 那么三山呢，就是天台山、嘉吉山，这个 妙峰山。 妙峰山， 嗯， 这都是比较著名的地方。 嗯，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就是说妙峰山庙会讲究戴福还家，戴福还家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呢？ A 打金钱眼儿， B 领福馒头， C 啊买玫瑰饼， D 拴娃娃。我们很多听众答的是馒头，当然也有答这第四个的，就是说拴娃娃啊，也有你看宝塔就答的是买玫瑰饼啊，还有中年人答的都是玫瑰饼啊，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因为原来是贡品嘛。 所以我觉得 正确答案呢，让那洪老师给揭晓一下。 实际我觉得啊， 嗯， 选择玫瑰饼和选择馒头都对。什么叫带福还家呢、 嗯？ 你带回去的都是福。 啊、哦，只要从妙峰山往回带东西都行。 啊、来了一般叫一禀前心、 嗯、 啊，一禀前心，我很前心的来朝顶进香或者祈求，祈求你祈回去什么都是福气。 嗯、 不管是去本人舍的馒头啊，还喝茶叶呀、啊，还是玫瑰饼啊，都是福气。 哦，那这里除了打金钱眼离得远一点、 嗯、 那仨都算对哈。 拴娃娃， 拴娃娃 还 也 对，有点 求子、 啊、 求 子、 啊、 求 子，当然也不管求子，因为他有还有求女娃娃的。 哦、 现在观念不一样了， 对对， 有人愿意求女儿了。 我要个招商银行啊、 嗯！ 过去北京有一句歇后语叫“金钱眼儿”嘛，爱窝窝打金钱眼儿。考考大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京西妙峰山庙会，一会儿回来。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中，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度。 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观字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文艺广播半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农历的4月初一，每年农历4月初一到4月15，京西的妙峰山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民俗庙会。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要走进妙峰山庙会，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老师侯玉峰老师，欢迎侯老师。 主任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是关于妙峰山的庙会啊。妙峰山的庙会刚才我们说到了分为文会和武会，这五会当中呢有13道武会是清代以来老北京乡会艺术的优秀代表。有一句顺口溜是说这13道武会的啊，前两句是开路打先锋，五虎紧跟行，门前摆着侠客墓，中幡抖威风。这里面有很多关键词大家是能听懂的啊，比如说中幡啊，五虎啊，先锋啊，这里头还有一个词叫侠客墓，它其实也是指一种舞会。我们问的是这个侠客墓指的是什么呢？ A 石锁， B 耍叉的， C 高跷秧歌， D 中幡。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其实此时此刻这二位啊，和这个妙峰山庙会都有着很深的缘分。侯老师呢是连续10多年都去，张欣呢 每每进入这个时光隧道的时候，他跟我私下聊天，他说哎，我都感动得直流泪啊。我们可能没有去过，但是他应该是很有魅力的，为什么他们俩都能年年去，去了之后还觉得明年我还要去呢？其实张欣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联系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呢叫王淑银，他录制这段录音的时候90多岁了，是吧？ 对，这个其实不是我录的，这个是一位法国人，法国汉学家叫范华，他录的，在他的电影里，我是从他电影里截出来的，大家听一听。 哎，这个老太太在回忆啊，她90多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她的人生过往里那个庙会是个什么样子？ 烧香的那不提的，都穿捆的往里大香沉子里的扔，那香池子大呀，那院的那大香池子深着呢。今年寺庙烧的香，过年寺庙你得那就得清油灰不是？那还着着呢，那天津上海哪儿的人都有。不，咱们也说是有钱的那咱们故教的故碑的都盘活，有钱的这是，没钱的那走着还得跨一份香啊，哈哈。 最后老太太是以笑声结束了这段采访啊，就是他想起这些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其实刚才我们和侯老师聊到了，这个妙峰山庙会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只要是你来了，其实你就可以代福还家啊，这门槛是非常低的。过去舍的东西，侯老师刚才给大家历数了一下啊。随着时代的发展，400年过去，妙峰山庙会舍的东西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过去可能舍盐啊，馒头是现在过去都舍，然后过去还有舍灯的，那有些可能被逐渐淘汰了，有些保留下来。那新增添的又有什么？ 你比如说，舍苹果，啊，有一位共会啊。这个刘家村的，他就是每年就弄几上万斤苹果过来舍给各位香客啊。然后呢，最近几年还有叫青菜会，还有位种青菜的有机食品的这个大叔啊，就是每年把自己种的黄瓜、西红柿，今天早上就来了，5点多就上来了，给大家舍黄瓜、西红柿，一大车西红柿、黄瓜啊，一天一扫而空啊。 那您上山的时候没？来根黄瓜， 那这个香客太多，不好意思， 得排队是吧？得等位 啊！我看着既得到了就可以了啊！有眼福即有口福嘛。 你看侯老师这境界啊！ 但还有也比较特殊，比如说还有舍膏药的 啊， 比如说有药舍药膏的，有时候遇见过。那么是今天还有一个舍圆豆的啊，有一位 圆豆是什么？ 就是圆豆，就是香椿 哦，香椿 黄豆啊，香椿腌了以后和这个黄豆。啊， 拌在一起 是舍圆豆， 就叫圆豆，就香椿拌黄豆嘛， 就结缘嘛，结缘 圆豆， 圆豆啊，这个呢，今年4月初1啊，一般舍一天啊，然后呢，还有舍了一些什么特产的，也有舍醋老醋的，老陈醋也有啊， 对， 各种情况呢还比较复杂， 衣食住行真的有哈，原来还有舍帐篷的， 那现在是还有舍茶叶的， 太可爱了 啊， 包括舍茶叶，就是以前肯定是就是给你泡好的茶叶，你来了就喝热茶，然后现在呢就是给你小包装 啊，就独立包装的 带走， 对，就是。感觉大家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啊，这个财力不断提升，舍的内容呢很丰富很多彩。 对，舍馒头的呢现在还同时舍榨菜，就是一包一包的榨菜搭着舍。 你说文会本来就是服务啊，现在服务越来越人性化了，还得给你搭着榨菜来。 因为你看舞会一般行香的时候就表演完以后草顶进香带福还家，就下山了。可是文会要待15天以上，他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做依托，而且不断的舍，因为来的人要给他们服务他们的吃住行啊，所以这样馒头会是妙峰山很大的特色。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就是你有一腔热情想去舍，也不是你想舍就能舍得， 是的， 嗯，它有个准入的门槛是吧？ 嗯，实际 也还可以， 还可以。 我今年我原来以为就是你可能必须得上那儿设一个点儿，然后舍， 嗯， 但是我今年就是前天嘛，我去了，又跟这个传承人王德凤先生又聊了聊，嗯，他说香客你如果想上这儿来舍东西也是可以的， 哦，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 我以个人为单位。 对， 你可以来舍面粉，就等于捐到我们这个一个有一个，流通处吧， 对， 还是什么？ 你比如说妙文山每年的粥，嗯，很多香客舍米嘛， 嗯， 舍的米呢由妙文山管理处熬成粥， 哦， 啊，熬成粥就舍给香客们，这也是舍。 对， 方式不一样。 但你舍的时候必须留下姓名，什么联系方式，或者身份证号，可能也要记一下，因为要保证你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可追溯。 对。 当然，我们可以把一些想舍的呢，放到交给他们的茶会，就文会呀， 啊， 就茶会啊、馒头会，他们可以代为你去施舍，也是可以的， 就表达一份心意 啊。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希望一种获得，舍去的是物质的，获得是精神的。 嗯， 所以这也是庙会。这个劝人为善的一种方法， 嗯， 和方式。 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啊，说这个文会的形式各种各样啊，他，嗯，所舍的内容也是有的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说到了一个这个鲜花盛会， 嗯， 也挺有意思。这舍鲜花，嗯，啊，给谁舍呢？ 鲜花社会是给娘娘舍的， 哦， 她不是舍 了，哦， 她不是舍， 嗯， 她是供奉鲜花的。 哦， 因为草桥村啊，这个石家寺有一位老太太陈德清，今年90多了，哎，身体还不错啊。那么她呢，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比较愿意助人为乐，还资助过建功村的孩子们。后来呢，她就每年的庙会期间呢，去草桥附近的花乡去买鲜花，用自行车和小三轮车呀，拉到庙文山去摆放鲜花。后来人说，老太太经常这么摆放，你也成一档会吧。 叫 什么会呢？叫鲜花盛会，叫德兴鲜花盛会，这是2000年左右成立的，到现在快20年了，现在一直就每年坚持来庙红山，而且老人家很德高望重啊，一柄前心嘛，然后大家很尊重他，也是目前比较受尊重的一位乡首人。 哦，那其实这个馒头会我们发现了，现在有追溯到很早也一直有啊，它其实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嗯，对，因为馒头会主要是还有钱人资助的， 嗯， 那么庙文山馒头以前都是老百姓自发的，后来呢有一年原来前门高家的这个兄弟去了以后呢，觉得就这财力不够了，又请坐在旁边做生意的浙江台州的梅家兄弟一同到庙文山来观看这个庙会活动。后来呢，梅家兄弟觉得这个不错呀，我们舍馒头吧。结果他们就把这个舍馒头的会活动呢继承下来了，越舍越多，越舍越持久，一年最多达7-8万斤。 对，我去年采访呢，他告诉我一个具体的数，他说我们今年一共舍7万斤馒头， 嗯， 我说这些馒头值多少钱啊？他说没多少，20多万吧， 嗯， 然后这20多万还不包括他每两个馒头搭的那一包榨菜的钱，嗯， 是以前是旁边有个盆有咸菜你可以吃，拿筷子夹两，现在觉得不方便，啊，干脆就舍榨菜了，全是这个正宗的涪陵榨菜，所以这方面就没有一个商会支持是不行的，是梅家兄弟发动他们的台州商会， 嗯， 吸引更多的做生意的人来到庙红山来进行呢是 一起来 结缘助善， 这个， 对对，支持这个活动， 嗯， 所以他们也很开心，每年带着条幅去舍馒头，每舍出一个馒头就获得一份感动， 嗯， 一份收获。 对，这个带福还家也是我上去以后领馒头的时候，人家一边给馒头说带福还家， 哦， 就是蛮有趣味的。 今天侯老师在山上还看到一个立碑的仪式。 对，因为今天呢有正好有一个会呢，就是成立5年了啊，3年的时候呢，庙红山管理处会送个门旗， 嗯， 到5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山上立块碑，写上你的名号，就是正式注册有户口了。这是一个茶叶会啊， 嗯， 茶叶会，这个群贤结善茶叶盛会，它就是舍茶叶的，舍丹绒茶叶的啊。今天还成立这个活动呢， 嗯， 也请了一些人进行现场的这个祝贺，都是 旁边那些参加活动的舞会啊文会之类的。 对，必须得得到这个江湖各家的认可啊， 就是同业组织的认可。 对我就想啊，比如说大家都想去结这个善缘，都想舍一点东西然后得到精神上的这个回馈啊，那他是不是本身这个会里头也有一个统筹管理者，然后啊、你今年可以来，然后我们是不是饱和了，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管理？没有， 你只要捐他就收。 是多多益善。 对、 但是多多益善嘛，就体现我们一种心境是吧？ 对， 一种心情啊、 今天您在山上看到说是上午有点太热闹了，是吧？ 对，因为今天去的很多，中班会就去了四趟啊、所以今天初一嘛，很多人来进香，所以、这些的活动还是很热闹的。 是有多少家中翻？ 有四家吧，四到四家中翻啊。 那他每演一场大概时间多长啊？ 不一样，因为他们要去首先进香，进香去庙上去妙文山娘娘进香啊，烧香以后呢，表演一段，回来以后呢，到各个茶棚。就各个茶棚啊文会， 就是文会聚集的一个、 对，然后比如说有这个像什么亲友同乐啊，亲家盛会啊，还有说先结善那个茶叶盛会，还有这个同心向上芒药盛会，到他们这个聚集地呢进行打餐，然后也表演，一般会表演三次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热烈，大家在聚集一堂啊，一个民间狂欢节的这种场景就历历在目了。 而且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去妙峰山要早去、因为所有这些舞会的表演都要在上午就结束了。 对，一般都上午进香。 它一般持续到四月十五吗？农历 农历四月十五。 哦， 但一般呢周六日会人会多一些。 对，周六日人多、但是王德凤先生跟我说、他特意提醒大家要岔开、不要都集中在周六日。 主要由于呢这个参加表演的人啊都是工作人上班，以前是农民，现在是工人、或者是这个工薪阶层，所以他们一般周六日时间会多一点。他一般都会很早出发，到妙峰山的时候基本六点左右就有了 在表演、 对，您要是城区里头那就得很早就走了， 因为不堵车嘛。 对，你周六日啊再加上堵车，等您上去的时候人都完事儿了啊。 是这样， 而且上山的、山顶上的停车场也是有限的，如果去晚了你就停不到山顶上，就得停到山路上然后再自己走上去。 是，大车是不让上的，最多是中巴车可以上山上。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各乡会啊和这个茶棚联络交涉的人叫打支，是吗？ 打支就是大家见面呢打个招呼。打支 叫前引。 支就是知道，知会的意思，知会一声。打个支呢就拿个手旗儿，就旗子，三角小旗子，这代表着我的会腕，就是我是哪个组织的。见你面呢跟你鞠个躬啊，它有个专门的一个动作，这叫打支。就相当于我们握手一样。道理一样。 刚才您说什么腕儿啊，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是自己的行业语言，您这儿能列举几个吗？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亲友同乐清茶盛会，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大概十年左右的一个茶会。那之前呢比如说有亲朋同乐，这个很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白德山先生的茶会，他已经过世了，这种茶会呢就捐给妙峰山管理处了，每年在设价。那么这些会腕儿就像我们会的组织名称一样，一般都四字为号。刚才说的这个亲友同乐啊，亲朋同乐呀、还有同心向善呀、都是一些好的教化人的字号啊。 然后侯老师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设价。就是白德山先生他是最早一个，就是90年代恢复 期间 最早被请上山去这个服务的一个文会，舍茶。然后他去世以后呢，他这个会没有人继承，就把他的那些其实在山上， 今天他儿子他的女儿啊，他徒弟来了，也挺好，他每年会看一看，每年都比如说像刘鑫这老督管也帮着照理一下的茶会，都有一些人会帮忙的。 对，就会把他的好多器具都摆出来，所以叫设价。 设价，因为价是什么呢？是娘娘价，在茶会最显目的位置是供着娘娘的牌位的。他每位茶会都有一个娘娘。 那我们下面通过一段录音啊，去走进妙峰山的这个庙会。 见过神坛的，见过守戒的五福会，见过金城大会三山五顶，共主申报放香的各位老多会，七十会同心合言， 洪武两路上将有见了。 走会走的是规矩，走的是礼节。你比如说咱们走会到这儿打支叫香，会互相碰上了。你比如说老督官，你有何德何能带领老会？这个回答的就说了，好说老督官，必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小会一过，扬名四海。这些都是规矩礼节，而且说的都是中国的古文化。 这是张欣采访的一段录音啊。 对，赵宝奇先生、 对赵宝奇先生还是很不错的。 对，有很多为妙峰山恢复做出贡献的人，赵宝奇就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像他的师父隋少甫、还有他的师兄弟们。我们这儿就不那个一一说了，还有包括像赵凤岭。我现在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赵凤岭，他是这个叫小红门地秧歌的会首，是会首吗？ 对，会，他属于前爷。 对，前爷。 他们会首是卢家的。 对 卢林是会首啊。 对，他呢在朝阳实验小学南校，还有他们村就是叫小红门乡的红四村，带了两波孩子，今年都会上山走会，在20号和27号。大家如果想看那些鲜活的生命，那些孩子来传承这个古老的文化遗产，可以选择这两天上山。 这周六呢，这个六六郎庄五虎棍和这西北旺五虎棍也要上山表演。西北旺五虎棍也吸收很多年轻小孩参加表演，搞得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说啊，这个妙峰山庙会它属于民间俗信的范畴啊。过去人们爱去，我们的理解可能觉得过去人生活单调，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那好凑个热闹，我就看看他们怎么表演好了。那你看今天它的香火依然非常的旺，很多人还会慕名而去，而且流连忘返，去了还去。那您觉得它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它真正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是还是文化吧。 就 大家现在生活其实比较快了，这种传统文化还是很怀念的，希望看到一种不同于现在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和而不同啊、或者说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优点。这里就是我觉得还是妙峰山庙会存在意义所在，就让人们更多的去体验不同的文化生活。 体验不同的文化生活。那张欣呢？ 我就是刚才为什么特别的推荐大家去看那些孩子，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孩子表演我会流泪，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演的时候呢，自己可能就觉得是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他们是很认真的，脸上的小表情可严肃了。但是你再想一想，可能几百年前的人和他们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儿，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甚至有些伟大了。 其实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是人哈、可能是建筑，可能是一种民俗，但最最重要的是人把这个文化保留在自己的心上。那节目的开始，下半时段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说啊，这十三档舞会当中有一个叫侠客墓，它是什么呢？石锁耍叉的，还有高跷秧歌，还有中翻。我们听众好多答的是石锁，苏卫东答的是高跷秧歌啊，还有田婉丽答的是高跷秧歌，然后中年人答的是耍叉的。我们让侯老师用简单的语言揭晓一下答案。 这侠客墓呢，就是高跷秧歌踩的高跷。 这高跷有多高啊？ 高跷呢比较矮的有70公分，比较高的比如说顺义大婚高跷有1米多高呢。 对，其实就是不写高跷只写秧歌的话也是对的。有高跷就是秧歌，北京的传统秧歌分两种，一种是踩高跷的，另外一种叫地秧歌，就是不踩跷的。 恭喜答对的听众啊，我们要恭喜奥林小克今天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送出精美的书籍。也感谢两位啊，献上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节目的后面呢，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主持人再见。